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硬币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开学之后，很快我们将迎来教师节，很多听众都想在诵读小站为自己的老师送上一份祝福。听众莫妮卡祝愿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接下来他要为大家诵读一段我的老师节选。 一天以后，老师要我把大小不同的珠子穿成2颗大珠和3颗小珠相间隔的式样，我穿错了很多。沙利文老师并没有责怪我，而是耐心和蔼地指出我的错误，叫我再仔细地按正确的次序排列。沙利文老师用手触着我的前额，拼写了 think 思考这个词。刹那间，我懂得了事物的名称是在人们的脑子里通过思考产生的。我第一次意识到某些东西不一定都是我的手能摸到的。我花了很长的时间琢磨爱这个词，现在我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了。太阳被云覆盖，下了一场阵雨，忽然云开日出，阳光又带来了南方特有的炎热。我又问老师，这是不是爱呢？老师回答说，爱就像云一样，在太阳出来之前布满天空。接着他又解释说，你知道你不能摸到云，但你会感觉到雨。同样的，你不能摸到爱，但是你知道人的温情可以灌注到每一样东西中去。没有爱，你就没有欢乐，你就不愿游玩。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兴老师。郭老师中午好。 哎，你好，主持人。 郭老师，在我们中午直播开始之前，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哎，好的。咱们先看一下今天上午的这个实况。今天上午这个云呢是这个时多时少，而且都是高云。这个云底高呢都是在六七千米以上。云层也很薄，大气透明度和这个光照条件都很好， 所以是不是像他们今天在微博上说的叫密卷云，特别漂亮？ 哎，对，这个有密卷云早晨，现在呢是这个就是毛卷云比较这个是比较就是以密毛卷云为主了。 哦， 这个气温上升速度呢是很快，目前的城六区的气温是普遍上升到了32度多，南郊观雁台目前的气温呢是32.5度， 气温比昨天的同一时刻的气温要高2度多。 嗯。 这个中午前后呢，这个要注意这个遮阳防晒和这个多喝水。今天中午到下午3-4点钟的时候，这个天上的云呢还是不多，而且呢是以高云为主，气温还会继续的上升。南郊观测台今天最高气温预计在33度左右。之所以这个气温还会这么高，是因为今天不仅是光照条件好，而且控制本市这个大气团呀，相对也是比较暖了。今天的这个气温呢，有可能是八月下旬以来，这个气温那个最高值，也可能是气温最后的一个疯狂。 嗯， 也就是说呢，过了今天，今年的这个气温可能就不会再达到这样的高度了。 嗯， 这个今天下班的时候呢，天气还是以晴为主，大气透明度比较好。6点钟前后啊，这个太阳高度角呢，会这个处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在一段时间内的驾车向西行驶的话，这个驾驶的视线可能会受到刺眼阳光的一个干扰，请司机朋友呢就是放下遮阳板啊，降低车速，确保行车安全。那么今天夜间的气温下降速度也是比较快的，预计最低气温是19度上下。远郊区的话，夜间的这个最低气温是15到18度，山区的气温就更低了，这个天气就比较凉。这个一早一晚的时候呢，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呢，适当的添加点衣服。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然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这个世界天气。从亚洲天气重点来说的话，就是亚洲一个就是这个飞燕对日本的这个影响，另一个就是冷空气对蒙古国以及我国的一个影响。今年的21号台风飞燕呢，已经变成了一个温带气旋，对日本的影响呢逐渐的变小。今明两天呢，日本这个降水是减弱的，是减弱的一个趋势，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周五的时候呢，受冷空气影响呢，日本的这降水呢就会再度的加强。周末两天的阴雨天气和降温天气要这个引起大家的注意。 嗯。 那么这个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冷空气呢，首先会影响到蒙古国，之后呢就是影响我国，周末是影响到日本。那么蒙古国今天呢就率先出现了这个降温天气，这个降温幅度呢就达到了8到14度这么一个的比较大的一个降温幅度。明后两天这个早晨，最冷的时候，蒙古西部地区的这个最低气温啊，有可能到-0下。这个就是说冰点以下了。对，这个是首都乌兰巴托那个周五呢，这个气温呢有可能跌到5度以下。 嗯， 这是亚洲天气的一个重点。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北美，北美同样也是有冷空气影响。一方面呢，就是目前正有冷空气影响美国。过去两天呢，跟美国这个西部、西北部和中部平原呢带来了这个降温降雨。未来呢还会继续的东移。这个五大湖和东北部地区呢将有这个成为这个降温的一个中心。 嗯， 尤其是东北部一带，将出现连续3-4天的这个气温下滑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纽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3度，那么到了周日最高气温就只有21度了，就是这个降幅呢也是比较明显的。 嗯， 那么北美天气另一个方面呢，就是目前有一个飓风呢是在这个墨西哥北部湾北部这个墨西哥湾北部活动。明后两天呢，密西西比州和这个阿肯色州呢就将出现这个暴雨和这个大暴雨。 嗯， 还有这个美国的东南沿海呢还需要这个防范这个风浪的影响。 嗯， 这是这个北美的一个天气。那么欧洲方面呢，总的来说就是明后两天呢，欧洲呢是有广泛的这个阴雨天气，气温呢也会随之下降。那么到欧洲旅行的这个重点呢，就是要注意这个降雨对户外活动的一个不利影响。 嗯， 总的来讲就是这么个情况。 嗯，好的，谢谢郭老师。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出行之前关注临近的一些世界的天气预报。 嗯， 谢谢您，下次再会。 嗯，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 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回答：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10，环球旅行家进入到每周三的旅行规划师。各位好，我是袁一。 你好，我是张帆。今天确实还是一个好天气。刚才我们听到专家在介绍的时候，包括大家在今天朋友圈里边看到这个晒，他们这两天叫怎么叫那天叫宝石蓝是吧？这个蓝天确实是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特别通透。 而且刚好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迎来了一个非常盛大的这样一个会议哈， 是 来自咱们中非这个高峰论坛。在昨天其实这个论坛已经结束了， 是的， 但是事实上还有更多的一些来自中非国家之间啊组织之间进行的一些活动还在陆续进行当中，所以在这里还是要特别感谢在这两天做出巨大贡献的咱们北京市民。 对，当然其实我们刚才其实也听到了，说天气呢今天可能是一个最高值，之后就会逐渐的下降了。气温一下降呢，就有一种快要入秋的感觉。和接下来我们要送给各位的福利呢也特别的吻合。 哎， 这两天因为在开会嘛，所以可能在大街小巷各位也能遇到一些黑皮肤的朋友们， 非洲朋友们。 对，也希望如果你们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抢福利时间当中哈。本节目奖品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电话是52886111，52886111。 非洲的朋友们确实可能如果没有来过中国的话，没吃过这东西啊， 可以尝一下嘛，参与我们的互动就可以了。 这个礼尚往来啊，有来有往。 是 刚才我们提到的，在非洲的朋友来的北京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让咱们重新去认识了更多的非洲国家，包括那儿的这个元素。 是 有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们一样，由于工作的这个节奏啊，由于我们假期的这个短小啊，有可能没有办法有这么长的时间去非洲旅行。 就非洲太远了嘛，在地理位置上。但是呢， 出行上可能也没有欧美那么方便。 对对对对对，但确实呢，最近有一个非常便利的条件， 让大家对在北京来了解非洲。 对，在北京就可以看到非洲的风光。 对， 从本周开始，就在北京植物园就进行了一个特展，来自非洲的各种各样神奇的植物，可能你之前有听说过的，还有没有听说过的，就摆在你的眼前。 对。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旅行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的时候呢你会在足不出户，你就可以来感受一下来自非洲遥远的那些元素。上周我记得我们说过博物馆当中的非洲元素， 是 那这周呢我们从植物园开始啊，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来自北京植物园宣传科，这是科长陈宇，欢迎陈宇。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还有 来自北京植物园温室中心的副主任程雅晶，欢迎一下雅晶。 大家好，我是程雅晶。 两位呢都是来自咱们非常熟悉的北京植物园哈。好多朋友一说植物园，这就是每个月每周可能有的时候离得近的话都会必去的地方，对于北京市民来说太熟悉了。这个非洲朋友，我们借着他们来这次的东风呢，我们发现诶很多地方有了更多一些非洲元素。植物园咱们这次也是赶上这么一个好的时机哈，有更多的非洲元素会呈现给中外的游客们。 对，我们是为了这次这个非洲峰会呢专门做了一个非洲的植物展览。在我们的热带展览温室里边展示了50多种的珍稀的非洲植物。有很多植物呢在咱们国内只有在北京植物园能看到。像我们的这个海椰子，像我们的这个千岁兰。它不光是说它非常珍稀，它的造型呢也可以说是鬼斧神工， 很独特。 对，非常的独特。一会儿我们陈亚晶老师可能会专门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植物的奇特之处。大家如果要是那个没有看到的呢，可以在网上咱们去搜一下这些植物的图片，都会觉得哎呦，这是非洲的植物实在是太神奇了。 对， 咱们先问一下，因为现在特展正在进行中嘛，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展览我们目前是持续到9月10号。 哦， 九月十号 也就没几天了，还有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 对， 因为它有一些花呢是属于这个衔接花类的。 还真是，它得看这个时间， 对， 得看季节， 它的花期。 对对对对。 这个展览是在北京植物园的哪一个位置？是在温室吗？还是？ 对对，在北京植物园的这个温室里边，因为它很多植物都属于是热带 植物。 对，这跟温室是息息相关，这没有办法啊。 对， 很多东西它，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它需要特别的照顾，特别的来照料它。 刚才说的这个非洲的元素在北京植物园，咱们平时是有这样的一些元素在其中的，对吧？ 是的，因为植物园呢可以说是植物的一个王国。 嗯。 在北京植物园里呢，咱们现在展示了有10000多个品种的150多万种的植物，既有咱们国内的像三北地区的像这个秦岭啊淮河流域的一些植物，也有从墨西哥呀从这个非洲啊这些地方收集来展示的植物，种类非常的多。而且呢这里边也有我们很多科研人员的心血，包括像在咱们说的这个叫植物界的三大专类植物，包括像海椰子像巨魔鱼像千岁兰，这种呢我们都已经收集齐了。在国内的植物园来说呢，这也是唯一的一家可以集中展示这三种植物的这么一个植物园。 海椰子名声是很大的，因为 记得那个地名吗？在哪儿？ 塞舌尔吗？ 对对对对， 这个海岛本来对于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心向往之的地方，很适合度蜜月呀，然后过什么纪念日啊， 对。 然后到了岛上以后呢，必须要看的一个奇观就是海椰子，因为它分公和母。 他们还说有寓意吗？ 对， 挺好玩。所以非洲植物其实对于中国人朋友来讲，对于去世界各地旅行的人来说呢，有些朋友是提前在目的地接触到了，但是我刚才说了，更多的我们还没有机会，或者说还没有到那个时间去旅行的很多朋友，在北京植物园我们先可以来看一看啊，先睹为快啊。 先睹为快 啊。非洲这个植物在咱们北京植物园刚才说了在温室来培养，这个容易吗？我们问一问这个亚青啊，这些植物在中国生活的好吗？ 这些植物在我们工作人员的培养下吧，生活的还是很怎么说，条件很优越， 条件 很滋润。 他这个话让我想到，就是我刚才说礼尚往来，咱们的大熊猫到了世界各地，你看那个条件啊，弄得特别特别棒啊。其实这个是有相通之处的， 对， 他们的植物在这边也是受到很好的照顾。需要哪些条件？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 温度是一方面， 对，我们一想他们是喜欢热，是吧？这是一个方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元素？怎么样给它营造一个它容易生长和适应它们生长的环境呢？ 是这样，就是大多数非洲来的植物它都属于热带的植物。首先保证温度，最重要的是冬天不能太冷了。我们这个冬天的这个保温供暖，这是很重要的。 这跟咱们在北京生活的人一样哈，北方的这个天气其实是到了严寒的时候特别冷的。 对 于植物来说，这个时候是一个考验。 对，所以这一个是保温，还有一个呢，其实可能大家不太理解这些东西，其实它在夏季的时候它真的还是需要给一定的降温的。 哦，需要开冷气。 对，我们现在 越说越像人了。 我们基本上在温室里面是用风扇和水帘来给它降温。既保证了温度适合，又保证了湿度。这样创造一个怎么说，冬暖夏凉吧。 这个两个条件确实是很关键的。你看到说这个湿度啊，你在最近这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你会感到湿度的变化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前一天的时候，那个闷的时候，你看那湿度70%多、80%多到90%都会有。 但是风一旦吹起来， 还这两天一下干的呀，晾衣服你都有这个感觉。所以对他来讲，他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这个湿度的变化，他也需要咱们人工给他更多的照顾。 对，给他进行一定的 调 整。一定要满足他的要求。 那所以这段时间在特展期间，如果我们游客去到这个温室当中看这些热带植物的话，人体的感受不会很不舒服是吗？因为感觉听您讲完以后， 他一说温室，对 对，这个温室 都进过温室， 效果感觉还挺适宜咱们在里面也待着的。 我们这个植物园的展览温室呢是有这个空调来控制温度的。所以这两天有些朋友去我们温室参观的时候还会觉得哎呀有点 凉 好像。 这个是特别要对植物的一个保护吗？ 对，其实植物和我们人一样，就是当我们感觉很舒服的时候，其实植物也是比较舒服的。这样才能让他们生活的更舒服一些。 所以在不同的季节当中，我们会用不同的方法。您刚才说了，在夏天的时候它也需要凉，所以就用水帘啊，用这样的风扇要给它降温。我其实没有到过其他的更多的一些植物园，但是我印象当中有一次是去到了新加坡那个滨海，它那边那个滨海湾那边有一个也算是一个室内的一个植物园， 一个巨大的一个室内空间，这里面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植物，它有不同的园区，不同的园区它会用不同的温度和湿度来控制，看起来像是在一个房子里面，但是它居然做到了在每一个区域都有不同的感受，这个感受是人体的感受。我走到某一个区域的时候，我会发现，哎，这地方好潮，好热，有的地方就特别干燥，特别凉爽。 对对对，这个就是，工作人员要把不同习性的植物集中在某几个区域，然后再根据这个植物的原产地的这个气候条件，给它创造不同的环境， 模拟它生长的环境。 对对对， 能跟我们大概说一说吗？就是这些虽然都是来自非洲的植物，大概哪几类可能算是比较生活的环境比较类似的，会放在一起？ 就是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对对对对对， 好吧， 先了解一下布局。 刚才您提到的几个名字算是有代表性的那些植物，刚才陈宇主任也说到了啊， 海椰的 啊。到底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是不是咱们也可以当成是非洲朋友的名字，让大家先来了解一下，认识一下他们， 是 好吧。 还有一些植物呢，怎么说呢，其实这些植物很多都是来自海岛类的，这种 海岛类， 所以它是海洋性气候的，很多都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海椰子，说的千岁兰，还有其中还有弯曲龙，这个可能你没听说过。 没有，弯曲龙是什么东西？ 是龙树科的，它是原产马达加斯加的。马达加斯加 也 也是 这边的，你看啊，都在印度洋这边的多一些。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包括沙漠玫瑰。 沙漠玫瑰 真的是开在沙漠里的玫瑰吗？ 我怎么印象当中好像提到过沙漠玫瑰这个名词，但是完全想不起来它是什么了。 想不起来， 有一个嘉宾叫沙漠玫瑰。 不不，还说到了，专门上次说到， 说 就是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说到它的名字了。沙漠玫瑰是玫瑰吗？ 啊，它和玫瑰是两码事， 没有关系。对， 那外形呢？ 外形也 不像玫瑰， 也不是，对，也不像玫瑰。它是因为这样，就是它是生长在比较干旱的这个地区，然后太阳炙烤着大地，就是大家走到这儿以后就觉得被烤得昏天黑地的，就是觉得哎呦太干燥了，太热了。但是呢，在这么干燥的炎热的环境下，看到了它盛开的娇艳的花朵的时候，就会想到我家花园里面盛开的玫瑰，一样的美。所以就是为什么给它起名叫沙漠玫瑰呢？ 它 在沙漠中是给旅人一些带来希望的。所以它那个花是那种材质看上去有点像干花的那种吗？ 它的花色很鲜艳的。 花色很鲜艳。 我觉得原因问的这 个 问题呢，其实刚才我一直憋着没想这个时候问的，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区域，它的植物它可能都有相似性，它可能有它有共同的特点。 对， 在热带的和在寒带的它不太一样。那是不是非洲植物也有它一些相似的地方？就跟他刚才所说的原因说，是不是像干花一样的？我们的感觉好像非洲植物，我们总觉得非洲嘛应该是特别热啊，特别缺水，是不是它就是表现出来的是要干燥一些？ 对， 会不会这样？ 它就是非洲一些植物，它是耐干旱， 耐干旱 和耐炎热。 我听说过一种植物啊，是那个叫大肚子的那个树，它可以把那个水分啊藏在它的肚子里，就是我们形象讲的肚子，其实它就是在那个下面那个躯干的部分有一个特别隆起的一个东西。我们就很好奇，上次问那个我们参观那个地方的人，就说这它是为什么它长这么大肚子呢？说里边是存水的。它也跟骆驼跟人 一样， 有一个地方可以存水。 对对对。您说的那个是猴面包树， 猴面包树，对对 对, 对， 就叫猴面包树， 对对对，就是猴面包树，它是也是主要原产马达加斯加的，南非也有分布，它这一个科总共是七种，在马达加斯加能够看到七种 这样的， 对对对，所以它就是那种特别耐干旱的，像非洲它有旱季。 对，有旱季和雨季。 对，有旱季和雨季之分，所以这些植物它都进化出来，它这种就是肚子大，就是能 存 水。存 水 在那个马达加斯加有些地方，他们在旱季的时候，就是往这个猴面包树的树洞里灌水，然后存起来，大家干旱的时候它就用 舀出来， 对，舀出来给人饮用的。 它变成容器， 所以它的表面表皮也是不太容易蒸发水分的，所以储水特别好，是吗？ 对，它就是那个怎么说？我们说茎干里面， 茎干 里面就是能够储存水分。 所以这是其实非洲植物的一个特点啊， 对， 就是它自己知道怎么样利于自己生存。 没错， 就是抗干旱，还可以自己存储水分。 对，这就是它 怎么千万年来进化的这个结果。 嗯， 就是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怎么说延续生命然后繁衍下一代的、哦、 对对对对对 这么个一个机会。 对，这跟人在某些时候的选择是一样的， 适者生存、 那如果从大小上来看呢、比如说这个我们知道植物它有高低之分啊，我们看到很多的树有好多人都会说在热的地方跟冷的地方这个树啊它长的高度都不一样，非洲这些植物它的大小它的这个高度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吗？它是会高一些还是会矮一些？ 那我们就拿这个猴面包树来说，这个猴面包树在马达加斯加可以长到30米高， 这么高？ 对对对，这个就是热带地区怎么说呢？它在生长的时候，它可以充分的去长，它不用担心，这种怎么说严寒到来会让它抽条，像我们北方。就是会抽条，植物会抽条， 抽条， 但是它不用担心，它、 嗯、 可以自由的去生长，就是因为我也去过非洲嘛，就是感觉非洲这个地方是你撒把种子，它就 能 生根发芽，就有收获的地方，所以对于植物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存的环境， 嗯， 那咱们植物园的这个猴面包树大概有多高？ 我们植物园地栽的那棵猴面包树，大家可能有些人没有注意过，是在温室展厅的二层，它已经顶到了房顶。现在我们只能每年不停地给它修剪，控制它的这个 长速。 它算是咱们园子里面就是这个身高比较 高 的是吗？那种 对，太高了。我们就想，如果当初把这个温室建得更高一点，就好了。 也许若干年之后，说不定你们要为了它再盖第三层。 对，我们希望盖一个更高的地方，然后这样我们可以种更多的这种又高又奇特的这种树。 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来自北京植物园的专家，正在跟大家分享的是园子里面最近的一个特展哈。 对，来自非洲的植物们，这个展览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会一直持续到9月10号。各位感兴趣的听友呢，今天了解完了一些这些小细节之后呢，也欢迎大家在最近去北京植物园看一看。 另外就是可能更多的朋友我想比咱们要熟悉植物园，我在这个朋友圈里在微博上经常看到我的朋友们啊，关注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纷纷晒这个植物园的照片，所以如果您了解植物园的这些非洲植物的话，您也不妨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看到的那些非洲植物的奇观，您最喜欢的是哪一种。 对，联系我们的方式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稍事休息，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波隆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谁来救救我？出去玩随团不能随心，自由行还没来得及做攻略，怎么办啊？ 找中青旅遨游啊！中青旅遨游私家团，自由、私密、省心、有品质，2至4人启发团，安排星级酒店或特色住宿，提供专属用车加陪同，行程灵活可调整，快带着美美的心情出发吧！ 生活不将就，遨游有温度，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3w.遨游.com。

百年，所以人们暂时还没有，就因为它的长寿还没有把它列入濒危植物，但实际上它在世界上的分布是非常非常少的。 分布少，但是其实数量也许并不少。 数量也不多， 也不多，它只是它年龄比较 大，只是因为它存在的时间要长， 一直存在着。 对对对， 你说它见证了多少事儿，是吧？ 可不是吗？而且这个千岁兰它有个特点，它一生只有两片叶子。 啊， 对， 它是地生，直接长地上的是吧？ 对，它就是它是深根性的植物，就是长在那个它是沿海的沙漠。 沿海沙漠。 对，它是靠那个海边吹来的湿气，还有它根深深的根下面有那个干枯河床，以前河床的那个基础的水这样存活的， 就这点水。 您知道 能活2000年？ 对 对，能活2000年。 我看那个图片的时候，我看到千岁兰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海带 啊，对，而且还是那种晒干的海带，完全没有水分，感觉还很像是那种童话故事里面。 我这个小的时候，因为是内陆城市啊，内陆的地方吃的海带都是这种海带， 都是这种， 没见过那个。后来怎么看这个？ 它这个千岁兰的叶片是革制的。革制呢，因为它在这个纳米布沙漠里面呢，它会有旱季风吹着，它叶片也比较干，它就会撕裂。 哦， 叶片被撕裂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是有点像那个干海带一样。 对，这个植物 长得其实不怎么好看，跟咱们印象当中千岁兰，千岁兰可能会换 跟咱们说到的别的兰 没有什么关系， 真的看着太不一样了。 对，因为它和兰花完全是两个物品，它不是兰科， 不是兰科， 对对对，而且它这个植物是单科单属单种。 哎呦喂！ 所以它很珍贵， 怪不得刚才说是文物呢。这家伙不得了。 对，说是生命力最顽强的植物，但是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合不合适哈。说在沙漠地区，据说他们当地人会拿这个千岁兰生吃，或者是热灰烤着吃，味道都不错。但是因为您刚才说了，数量并不多，所以其实这件事情这个做法在当地是可取的吗？或者说真的存在吗？ 这个食用我还真是没有听说过。因为它的茎盘里面，现在没有研究表明说茎盘里含有淀粉。一般来说，如果茎盘里有淀粉的话，大家会 食用价值就高了。 对，但是我当时去纳米比亚的时候，看到过在他们有一个酒店外面放着一个直径大概有8-9公分的一个千岁兰的茎盘，放在那儿，它是当做一个装饰物放在那儿的。 这个兰花呢，大家可以在北京植物园咱们可以看啊，不是兰花，这是像兰花的千岁兰这样一个植物，可以在北京植物园看到。 像海带的千岁兰。 对，像海带的。有的时候他们比喻它是沙漠章鱼。 哎， 就是在沙漠上有风吹过的时候，它的那个撕裂的叶片那样卷波动， 就是看着有点恐怖。 它那个叶片很像女孩的长头发，然后烫卷了以后，然后还没有。 最近你关注头发关注的真是非常集中。 大波浪的卷发。 所以植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它各有各的生存之道。你刚才讲的这个环境的时候，你看它怎么样利用它所生长的这个土壤，包括说吹来的海风。这个湿气， 因为它这个叶片，你别看它像怎么说呢，像海带， 像魔鬼爪子一样。 对，它这个海边吹来的湿气是会一贴在这个叶片上面，叶片就是有极露的作用，就是像那个晨露，极露的作用，把这个水分集下来，然后顺着叶片流到它的根部，这样也是对它自己的一个补充。 生命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啊。 对，这也是植物的一个生存的技巧。 对， 生存的智慧。 对，刚才说的是千岁兰。那我们也知道在非洲还有更多的一些植物，这次也可以在我们的北京植物园集中的看到，展览当中可以看到。像刚才没有提到，我们在资料当中也看到帝王花，这是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一名字。帝王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它在咱们的植物园现在培育的这个样态如何，我们也来听听雅静你的介绍。 这一次我们主要展出的是以切花形式展的。因为帝王花的花期不同，所以如果想集中展示的话，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用了大量的切花。我们这次 切花的意思是， 就是帝王花呢，怎么说，它虽然是木本植物，但是它这个木本植物开出的花我们可以切下来，就像鲜花一样做插花。而且这个帝王花是号称插花界的巨无霸。 是因为现在有一些就是花店里面能买到这种花束。 嗯、对对对， 他这个送人是意味着什么呢？ 他的花语是胜利圆满富贵吉祥。 哦， 都是好词儿，反正 对。所以为什么南非选帝王花来做它的国花呢？ 哦、它是国花， 它是南非的国花。这次呢，我们的品种还真不少。有两种帝王，帝王粉帝王和红帝王两种， 颜色都很好看。 对，非常好看，而且还有，帝王花里面分品种分的很多，有帝王，有王后，还有公主。 哇，哎，这是差王子，你看。 王子是因为这样，因为这次花期没赶上。 哦。 如果要是花期赶上，下一次我们再办一个大型的展览，我们把帝王、王后、 全家 王子、公主全都请来， 把皇室一家都请过来。 它的花期，您刚才提到的，像帝王花这样的花期会有多长？ 帝王花的花期，如果在植株上、树上长的话，应该是有一个月。 一个月的时间。 对，很。 如果作为切花的话呢？ 切花的话，如果我们是把它放在瓶子里泡水的话，花期也会比较长。 哦，可以泡水。 对，这一次我们因为采用了插花的形式，插在了花泥里面，可能会稍微缩短一些。它这个帝王花的这个花头非常的沉，一个花头有一斤多。 哇！ 对， 我们那天晚上插花的时候，把这花泥都给插碎了。 天哪！ 太重了， 太重了。 这个花店要卖这个的话，应该按斤算。 按斤称。 花店通常是这样的，它这个帝王花作为一个主的一个造型， 然后旁边 放在中间，然后旁边配点小花 啊， 只能这样。 旁边满天星， 类似于吧，对对对，要不然你送给人姑娘，如果臂力不强还拿不动，你说这多尴尬。 我刚才就是想，这个东西送给别人的时候，拿着这个帝王花，这是什么呀？ 你递了好了，递了好了。 所以非洲的这些植物对咱们来说，因为它相隔遥远，有很多朋友是要到目的地才能看到，所以我们就显得在植物园当中看到这个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啊。我刚才就在想，这些植物你看在非洲它的生长呢，其实应该说那是它的家园嘛，所以如果大家是要在自己的这个土地上来养，我们知道植物园你们是有更科学的方法啊，还有更多的一些系统，那有更好的保护的措施。如果自己家来养这些植物，您觉得合适吗？能够养吗？ 也可以啊，因为现在我知道有很多的爱好者都在养。当然就说大型的养不了，咱们家里空间有限，很多人在养一些小型的植物。比如说我们现在市场上特别有名的小屁股花、生石花、肉锥花、小肉肉， 这都是非洲的。 这都是非洲的。 小肉肉经常听说。 小肉，对，小肉肉里面的生石花是最有名的。 就是你说的多肉植物。 是多肉吧？ 对，多肉。 这些都是非洲的。 对，小型的我们家里可以养。 哦。 大型的话，那就交给我们植物园来养吧。 所以植物园现在这个咱们的温室这边啊，就是提到非洲的这个展区的这边，规模有多大？会有多少品种在当中？ 这次我们集中展示的呢是在温室的一层有一个精品展厅，这个精品展厅呢是180坪，展出的是30多个种，而且都是珍稀的品种，就是它一般我们平时是不对外展出的，因为这些 看不到啊。 对，一般是看不到的，我们只有这种特殊的大型的展览才会把它从后面的预备温室里面搬出来给大家欣赏。除了这30种呢，这30种是每一个植物对应一个排式，非常详尽的介绍了它的科属、原产地、习性，还有一些特点。除了这30种重点介绍的呢，我们在温室里面还有50种是单独有统一排式给大家做介绍的。还有除了这有30加50、80了，除了这80种以外，我们温室里面还有很多原产这些非洲热带的植物。这个就需要大家仔细的去寻找，我们也会有相应的排式，只不过没有时间比较紧，没有做到统一排式。但是都是因为我们本身温室就是种植热带、亚热带植物的，所以这些非洲的植物更是我们的怎么说呢？我们的专项。 对对对对对。您刚才提到这么详尽的一些介绍，其实特别像是如果去参观的话，像是上了一堂这样的课程啊，就是上了一堂叫非洲植物的这样的一个课。 对对对。 如果有。还不太明白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更多的了解这样的一些品种啊，了解非洲的植物啊， 可以咨询工作人员吗？ 对，有没有会可以讲解的？ 对， 啊， 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讲解 不定期。 不定期，你会有这种课程学习和安排吗？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可能后期会做，因为我们主要做这个科普的时候，是用排式的形式给大家来介绍。 就是图文并茂。 哎，对对对， 这样方便大家自主的来学习。 对，自主的来学习。 那再问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哈，这次这特展需要单独买票吗？ 这个只需要购买我们植物园温室的门票就可以直接参观 啊， 就是 温室门 票可以。 对对，温室门票。 来，我们看两条留言啊。这个老牛说，植物园我已经20多年没去过了， 那还真是挺久的。 那听了你们节目，我打算过两天就去看看。 10号之前啊，这个特展到10号结束。 我说非洲植物当中最喜欢的是仙人掌类。哎，一说仙人掌，我就想到仙人掌，我们说的最多应该是美洲哈，好像是这样。 仙人掌是美洲的。 对，他说这个生命力极其旺盛，当然他说的也是热带的植物了。他说在极恶劣的环境下还能顽强的生存，值得敬佩。非洲植物 好像，千岁兰不就是这样吗？ 对，非洲植物好像有很多都是这样。你看环境其实在某些地方并不是特别特别好， 对， 但是它依然能够生存。 对，它因为像这个明显的旱季，本身就是一个对生命的一个考验。旱季有的地方滴水不降。 对。 但是植物能够存活下来，就证明它们是生命力非常顽强的。 好，再次谢谢两位啊，来自北京植物园的专家，跟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大家可以看到的北京植物园这次来自非洲的植物的展览。 是的，从现在开始到9月10号，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记得去北京植物园看一看来自非洲的这些奇特的植物。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为您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如果没遇上那么多转弯，怎能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原来的晚餐方向。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想你，我学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怒放。颜色艳了，香味香了，花都开好了，你是我的，我又爱了，世界完成了，心紧贴着，手紧握着，没有遗憾了，我很快乐，我很快乐。像那么多转弯，怎能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原来都暗藏方向。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仰，想你，我学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怒放。颜色艳了。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来看啊，那么五粮液呢，去年实现营业收入呢是301.87亿元啊，同比增长了22.99%。那么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是138.98亿元啊，净利润约49亿元，那么并成为了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我们的白酒企业啊，所以你也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对吧？ 是，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来啊，咱们五粮液的销量是非常稳定的在增长，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对， 那胡总，咱们最近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动作吗？

算好吗？ 你喘口气儿。 品质整装间就60个名额，非顶不可。 哎，刚才广告说电话是400-606-8866吧？ 400-606-8866，先占上席位再说。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